如果之前有一间 CD 公司，然后他们毕生的就是突破的终极目标就是把 CD 片做得超小，他们现在应该、 哦、有啊 MD 啊，之前 MD 不是、 哦、你说小片的 CD 就是一半、啊、就是几乎一半size 的那个，对啊对啊，那 MD 的随身听有出现过很短暂的时间， 好像 Sony 出的 好像有，对有， 而且很防震 OK 就这么大而已， 对 比手掌还小，大概这样 针在读的时候是会、 嗯、而且可以放在制服口袋里面，超炫的 哦、 好像有印象耶、欸、 嗯， 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 对啊，因为他们那个 后来就有 MP3， 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就是目标是对的，就是要把东西做越小、 嗯、对， 只是他们就没有想到会被 USB 跟云端取代， 因为好像 USB 蛮快就出来了吧、 嗯、 好像 MP3、嗯、 对， 就是像录音笔大小的 MP3、嗯、 对，我也有过那个东西， 但那时候档案超小，大概256之类的， 嗯嗯，对，收音乐档案 真的然后按键都做得很松的感觉， 嗯， 早期的那种。 那你们以前有 CD player？ 有， 我好像没有。 坐巴士的时候、 嗯、 就是坐公车的时候就是会跳， 嗯嗯，因 为 会震， 公车就是很 晃，嗯嗯， 然后就听的时候它就会断掉， 嗯嗯嗯，对，非常敏感。 你会带一本 CD 本吗？ 我们不会，我觉得我只会带那个 一张， 对，一张，然后放在里面， 我也是， 然后就听、嗯，就一直听那一张， 对 ，OK。 以前是那个年代，是你会记得专辑顺序的。 对对，我记歌好像是记用，我好像不一定会知道歌名，但我会知道那个顺序。 嗯 對 嗯嗯。下一首是什么？ 对， 對，但我就会就是除非我真的很喜欢，我就会去记歌名。 嗯，第几首这样？ 对对对。 现在我都记不得了，现在就是我都是用那个，因为都用 Spotify。 Spotify、 嗯。对啊，然后它就是都是一首歌一首歌， 嗯， 或者是。或者是 random， 或者是那种音乐播放清单，所以我现在真的都不记得哪一首歌叫什么名， 嗯、 除非就是真的是很熟了，嗯、才会去特别去记。 特别记， 嗯 嗯，真的还蛮难的。嗯， 我们前几天在看长假， 嗯， 然后大家就在分享那个 是那部日剧吗？ 对， 是 木村拓哉跟山口智子， 哇塞， 超复古。然后我们就在。嗯聊说九零年代的歌， 嗯， 对，就那个呐呐呐呐呐呐 呐呐呐，这首是谁唱的？我记得 我忘了， 我也忘记，但就是很常会拿出来， 是不是三个字？對對對 什 么和忘记了？ 嗯 嗯， 你昨天进录、 嗯、是录双年展的吗？ 嗯，就是 ZKM， 但是双年展会展， 嗯， 对啊，然后我现在要做。就是有点像做两阶段，然后第二阶段我接下来就要开始做， 嗯， 然后现在第一阶段就是 ZKM 展览用的， 嗯， 对啊，所以就现在有点像是在 polish， 就是最后的， 嗯， 就有一些 pronunciation 的东西不够标准啊，然后就是再把一些就有点在 edit 那个东西，让它更舒服，嗯， 你在录自己的声音。 对，这次录自己的声音， 好害羞、哦。 对， 你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因为其实上一部 Molly 后来我有录自己的声音，然后就是觉得，应该说在处理这么多影像的 flow 的时候，就如果在专注 image for flow， 然后你再用 editing， 对，然后我都会自己在写文。对，所以我在用我的方法把它念出来，然后再让配乐进去，然后就是随便我声音的 flow 还有影像 flow， 就是我都可以控制的。 哦、okay. ， 嗯，所以就是 director 这样在做的时候，我可以再把我的就是声音的 flow 变成一种 flow， 然后让配乐可以进来，然后可以去抓怎么再找那个缝隙，然后去带，然后就会就。这样把我们的角色分层就会比较清楚，嗯，所以配乐的话就比较会想要去做一个就是包住这两个 flow 的角色，或是在某些地方可以把一些东西再拉，对，所以就我觉得这次做这样，我跟我配乐做这样的方法就蛮好的， 嗯，这是你们第一次这样子， 对对，上次就是只是配。 就是 voiceover， 就我 voiceover。对，然后这一次是因为这次的 footage 比较多，然后 scale 又比较大，然后因为我在讲资料库，所以就是那个东西就有点太庞杂，对，所以我就变成是我的先处理影像跟我的文字，然后在自己念的时候，他就会可以去就是 sense 那个东西，对，然后再知道，然后我再跟他够跟他解释比较 conceptual 的空间概念，对，所以就我觉得还蛮好的，有合作到心得一个默契， 哎，真不错，你们这样子应该要就是一起工作很久时间吧，就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哦，今天可能花三小时就录完这个，就是你们可是会要花比较多时间，讨论跟， 对，我们好像因为应该说我们认识很久，就其实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其实我后来想到我第他第一个帮我配的好像是我大学的毕业制作吧，然后我们到去年我们就一起去日本，就是 Mori 的制作，然后我们就一起去 residency 两周，然后再旅行一个礼拜，对，然后那时候都在讨论作品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也配了一个也算是那时候是新的作品给 Frano 的作品，对，所以就是从去年开始 catch up， 然后他也会慢慢抓到，我跟以前就去德国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哪些东西我反而比较在意什么，对，然后我就会跟他沟通非常多，就是 conceptual 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然后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有从他观察 landscape 的方式，然后我发现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怎么玩。所以我们从因为像是去 residency， 然后带他去那个田野，然后我在听，就是我 approach 田野的方式跟他用声音去 approach 田野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交换很多概念上的东西，然后去进 studio 做，所以就是我们到今年这次做北窗，其实我们前前后后工作真正在工作应该不到一个礼拜， OK， 很快，非常快。然后就是我从前期就跟他，就是我们就喝咖啡跟他聊，我跟他说，哎，现在大概怎么样？但我影片还没有好什么的，所以我们大家有知道一个默契，我知道什么时候声音可以进来， 对， 然后他就才进来做， 了解， 对，所以好像对啊，这个作品好像从一月底开始到，对啊，我差不多四月中差不多，对，所以还有两三个月， 所以你们去日本驻村的时候是你带他去吗？ 我带他去， 所以有点像是你是比较像创作者的角色，然后他有点像是你， 他有点像是我的 collaborator， 就是因为那个作品是 SF film， 比较偏 documentary 的，然后主要是在那边驻村的时候去那边做一些比如说关于那边的信仰的访问，就是比较跟民俗学的访问，就是跟自然有关系，然后村落那边的人社群，那时候在作品的空间概念上就是比较是地景的尺度，所以人在地景里面的位置是什么，他怎么去感受周边声音的改变或是影像的改变，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人怎么 relate to environment 这件事情，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所以有点太庞大了，所以我觉得有点难以只用我拍的影像跟他解释我想要什么，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希望他可以做到的是也是地景尺度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的空间感必须要更大，就是不是只现在就是耳机的这样声道，它需要有空间的尺度，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驻村，然后我带他去秋芳洞，它其实是一个中午时的洞穴，然后洞穴上面其实是一个叫秋吉台台地，是一个大片草原，我把那个地景的空间的关系都告诉他，然后他再进去里面用他的方式去感觉那个东西，就是在跟他一起回去那边的时候，我又用另外一种比较声音的切入点去看这个地方， 对， 因为这个题目是你已经研究很久的题目， 嗯， 然后我不知道他平常自己的创作是不是走这个路线， 哦、 嗯，那 嗯， 对，因为如果说是这样的合作关系的话， 嗯、 那你觉得合作起来的时候， 嗯、 他带入的观点，就是跟你自己研究的程度不同的时候， 嗯、 那你们要怎么样去？彼此合作，然后在两边，比如说对这件事情理解程度可能不同， 嗯、 就是不是说不是说高低，而是说比如说看面向不同的时候， 嗯、 你要怎么样去、 嗯、 去跟他们，跟你所有的 collaborator 合作？ 嗯，我觉得应该说除了跟就他叫小方曾玉芳，除了跟小方合作之外，我之前有跟 Alois 合作， 嗯、 但。那次跟 Alois 合作比较，应该说我觉得也是看他们是平常工作是怎么样的工作。比如说小芳她之前的背景比较像是剧场或者电影配乐这样的工作， 嗯， 对，所以电影配乐的时候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当然是比较影像先行的方式在做，对。那我跟 Alois 的方式会是，虽然我也把影像做出来，我把概念告诉大家，然后把声音的一些。material 给他，因为那时候用就是南极的声音的 data 给他， 嗯、 所以然后让他去玩这样。 嗯、 可是 Alois 他就比较像是艺术家、 嗯， 所以那时候我的控制度不会到那么高， 嗯、 对我会把我可以传达给他的，有点像我把材料给他，那拿他去做，然后我们再从后面来再协调。我跟他说。有哪些地方我觉得太多，有哪些地方我希望他多留一些空间什么的。 OK， 嗯嗯，对。但是小芳的话，他比较是，我觉得跟小芳工作比较不一样是，他是电影配乐， 嗯， 然后他想要走到做就是声音装置、空间尺度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一部分是他也有这样子想要往的朝的方向。对啊，然后其实 Mori 这个作品，他也算是就是 inspire 我，就是还蛮前期，我记得可能大学的时候，他跟我妈是去京都看到一棵神木， 嗯、 然后他就是抱那棵树哭了之类的。 嗯 嗯。然后我就记得我去日本之前，然后我其实就想到他之前跟我讲这个东西， 嗯、 对，就有点像是。不知道万物有灵论，或是这类的，就我们在讨论神道教这样，他们用元素，就是风、火、光、日光这样的比较元素的东西来讲信仰这件事情，对，然后就觉得还，对他其实是他有这个对这方面的 sensibility，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一起工作，并对我来说并不会有太多的冲突，而是有点像真的是互相学习的东西。嗯，然后其实后来 Mori 最后做出来的声音其实非常的，如果影像的话是非常的少的，就是 minimal， 就是他还是就是把它留给就是有点像是记录影像原本的现场收音。对，然后我们之后会做到。就是展览的时候，他会再把一些他那时候在地景里面收的声音带进来。 嗯， 对啊，有点像从去年那时候就在试不同的工作方式。 嗯， 好玩。 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电影配乐真的要推比较后面一点。 嗯 嗯 像我之前看那个 Dunkirk， 还有就是、Interstellar， 忘记中文是什么。 星际效应， 对对对， 嗯、 星际效应。然后他们的配乐都同一个，就是都是 Hans Zimmer、 嗯。 然后他就是一个超级无敌配乐大师吧。 嗯。 结果就是整部戏，我觉得那个配乐就超级强， 重 强戏、 嗯， 就是你都他那个画面可能都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声音已经在表 演， 等一下等一下 ，something is coming。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嗯， 虽然是真的配得很好，然后就真的是很可以。可以就是控制你的情绪、 嗯、 而且就是电影现在就是那个 sound desig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 就是它可以借由声音然后告诉你很多的讯息、 嗯、 对，结果但有时候就是会太抢戏、 嗯、对，因为我说其实有的时期我在看电影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时候声音的就是声音在操控观者的东西还 多过于影像。当然影像是一个超爆炸的状态，可是声音当然像你刚刚它会前面开始铺，可是它到了某个 moment 它整个是拉就是它把那个尺度拉大，因为其实影像还是有它的限制在。 对， 所以我觉得声音在这部分的工作就是要特别有意识它配上影像的存在是什么。 对， 我觉得鬼片是很好的例子。 对， 就你看到最恐怖的地方的时候，你就把耳朵捂起来， 对， 你就不会怕，你会觉得里面演员很像智障。 真的 。 对啊，其实鬼片真的有没有声音差 超 多， 差很多， 真的差非常多。对 、啊， 就是这个 manipulation。 你刚刚说那个尺度，声音要做出那个递进跟尺度的那个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怎么讲，你可能要真的有听过那样子的声音，或那样子的演唱会，或者就是演奏的环境，可能才有办法有那个感觉。因为那真的差很多，就是声音真的可以让你觉得好像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很大，然后或者是这个地方很亲密，蛮不错。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个秋芳洞，就是那个中午石洞穴的时候，还蛮有趣的是去之前的前一天就下大雨。然后那边的就是接待我们的一个日本舞者就说，哦，我觉得你们过几天去那边蛮好的，因为会有轰隆轰隆很巨大的声响在洞穴里面。对，然后我们那天去就真的是这样，所以它就会有不同的声音的 experience。 它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有河穿过，所以河特别水特别多，特别的湍急。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他那时候讲了一个东西，他发现站在桥上，就是站在桥上听河声音，跟在不同或者在河的旁边，或者你那个距离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怎么用声音去表现这个地景的尺度，或是我们要怎么，如果要把它搬到展览空间的时候，那这个声音的流动，如果它是一个河，它有一个河的入口跟出口，然后要怎么让观众会觉得，哎，声音在它下面。然后用那样的方向性把那个空间画出来。 对啊，这个应该是要用 speaker 吧？ 对，我们 是 要 speaker， 真的现场装置 可以用指向性的方式去播声音，所以你走到这个，就是观众走到这个点的时候，他会听到很准确听到这边的声音是什么，然后移动之后就会听到另外一边的声音。我现在好像有比较有一个 image 是你的作品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讲一个地景的空间感，就是其实会有点抽象， 对， 就是你会知道那是一个概念，但是你很难想象就是那个展场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们还是有在想这个再现的方法是什么，对，在技术上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感觉的东西做出来，就是有点像是在描绘这个地景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把最大尺度跟最低尺度的东西画出来，就已经有一个空间了。对，或是我今天来之前其实就在做北美馆的那个申请，个展的申请案吧，就是想要把茉莉搬进展览空间。对，然后我有跟 Rain 合作， Rain 就是负责做空间，他是一个就是艺术家跟建筑师。对，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用比较观念性的方法去讲，比如说我希望观者是站在高处去看一个 panorama 的地景，那这时候地板的空间可以怎么处理，那声音是可以从哪一边进来。对，或是可以用 sub 制造，就是那个频率制造一些材质上的共振。对，让它去模拟一个在走在草原上的那种沙沙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从前期的概念，然后到影像，到现在就是进展览空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画出你想要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尺度，跟观看的方式，跟声音进入的方式。对。然后我们也是用，比如说河流是哪个方向进来，这样去做那个展场规 划。你在创作的时候，在收集材料的时候，一开始就会去思考再现这件事情吗？就是 不会，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很粗糙的去录制一些片段，然后是因为想要做展览，所以才会找声音的专门的人来配合，吗？ 我想一下哦， 我一开始做作品通常都是一个比较概念上的想法， 嗯， 比如说它可以就是是一个蛮可以是蛮哲学的概念，比如说我想要表达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全知的观点存在，就是所有观点都是部分的这样的东西， 嗯， 对，所以我就会从我就会去看一些理论的东西， 嗯， 对，或是有时候是 curator 的，就是他的 curatorial 的 framework 我也会知道， 嗯， 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通常就是 OK 有一个这样的想法，那可是这样这么哲学的概念，我可以其实可以在生活各种的事件或者是影像中发现， 嗯， 对啊，然后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整体是部分拼凑出来的，然后之前就是在scrolling 那个有点像 Google Earth 的地图， 嗯， 对，然后但是它那个比较 basic 一点，所以它还没有它的卫星影像还没有影像处理没有那么完整， 嗯， 所以当你在地球表面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就是一片一片的，就是 patchy 的这些卫星影像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就是会从对啊影像去找一些。嗯，一些 footage 或者是一些有点像 artifacts 的东西， 嗯， 是先收集素材，然后去讲这个观点， 嗯，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会比较去想， 嗯， OK， 那现在有概念了，那接下来是我还是会比较从文字下手，对啊， 嗯， 所以还是有它的 narrative， 嗯， 对，然后还是有一些我想要 critique 的东西， 嗯， 或是我想要有一些把这个revision 的 process 用在 narrative 里面， 嗯， 对，所以大部分都还是从一个完全抽象概念，然后变成有点像是资料的采集，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连拍影片都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我在建构自己的 database 的概念去做， 嗯， 然后最后再用我的 narrative 把它串起来， 嗯， 对。 你是拍完影片之后就会马上回去 review 吗？就是会赶快看， 嗯， 然后去看自己今天到底拍哪些东西。 对，对我几乎每天，就如果是像这次去泰鲁阁的话，我就是每天 review， 嗯嗯，然后我就会稍微就是有个 tag， 然后记录一下这样子。 懂， 嗯， 然后就是会先把你想要的收集起来。 嗯，对， 那些如果就是被你开始丢掉的， 嗯， 那些影片，你会回去再看吗？ 会。 你也会去， 嗯， 再去剪， 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process 对我来说，当然进展场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最就是花最多时间去做这个 composition， 其实是在就是剪接的时候。就我大概在今年发现剪接这件事，就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最讨厌就是剪接， 对， 嗯，就是我知道怎么创造。好看影像，我知道怎么去在 3D 软体面去就是 render 超美的东西，但要剪接故事我以前超级讨厌，对，然后后来是去年开始比较在看 Harun Faruqi 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 editing 才是真正有办法把想法就是做出来的一个工作。 那你为什么大学的时候讨厌剪接？ 因为我就觉得不知道，哎，也不是软体很烂，就是觉得没有耐心看，就是看那个东西，或是我抓不到一个节奏感，或是那时候我接教授都说我的东西太慢了 ，OK， 可是我又很喜欢很慢的东西， 懂， 所以也不太需要剪 辑，因为像拍电影，他们都是脚本。先写好，然后每一次去片场就都知道要拍什么，然后大家要准备什么东西，那个工作的方式跟艺术家工作方式就 非常不一样， 一个目标导向，一个是过程， 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两种创作方法很有趣，一个是他完全都已经知道在脑海里面可能想好或者是画好，甚至是已经 render 好，就是我要拍什么，跟你后来你去先去采集素材，然后再去剪，透过剪接的方式，其实会不会其实最后两个发就是投入的时间是一样的，就因为你前面也在想，然后 你也要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些东西，然后编排这些东西。 对。 那 你同样就你就少了很多你去采集的时候会发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工作方式。 嗯。 而且我觉得团队的合作方式也很不同。 嗯、 虽然你也有跟声音的合作。 嗯。 但你们的合作是也是过程的， 对， 就是沟通很重要。 嗯， 但如果是像拍电影的话，它其实就是一开始就会把角色分得很清楚， 没错， 对啊。 然后要产出要怎么样？ 嗯， 导演可能应该都不会知道你的名字吧，他就叫你声音、 对对对， 影像、 对 助理、 灯光、 灯光、对，灯光一、 场记、 灯光二。 今天便当吃什么？ 弄便当的。 对。 然后谁负责最后也不知道，然后导演就生气。 真的，然后副导就会焦头烂额。 我好想去片场看，我其实从来没有去过片场。 嗯， 等疫情过去的时候找机会去。 可以。 现在还有电影在开拍吗？ 我不知道 哎、 欸，我现在 应该全部都很卡吧？ 没有。嗯， 我之前有看到有一部电影，我现在忘记了片名，但是它就是整部都在桌面上完成。 嗯， 他就在讲有一个小孩就是失踪，然后他爸爸就是在很焦急的在找他，然后就是就开始去看他的对话记录啊，然后去找他这样子，全部整部片都在 desktop 对上面完成 video， 对啊，然后就录他，就是他会开视讯，然后就会录他， 嗯， 就是在家里面很着急的样子，然后会录影片给他自己的女儿，然后就是开他一些女儿的 social media， 然后跟他女儿之前都跟那些人。 哇、wow ！ 对，为了去找他这样子，然后还有新闻画面，其实还蛮好玩的。 嗯嗯